第三節，嗱點解又再提翻你黑洞咧？因為你記唔記得我上個禮拜都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有冇曾經見過就係黑洞吞噬過呢啲嘅即係星體啊嘛？ 嗱，有嘅嚇，雖然啱啱頒完諾貝爾獎啊，即刻有另外一單又出咗嚟，咁但係即係簡單啲講啦，今次出嚟嗰個咧就喺另外一個黑洞睇到另外一個黑洞食另外一粒星。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上個禮拜解構呢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嘅時候咧，都已經講過就係話咧，喺舊年咧，其實我哋已經睇到我哋銀河系中心嗰個超大型黑洞咧吞星個過程。我哋已經可以由我哋銀河系中心黑洞，即係叫 Sagittarius A star 嗰個超巨型黑洞度咧睇到一次㗎啦。不過咧，今次咧最近啱啱呢個禮拜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咧另外一個嘅黑洞去食另外一粒太陽，咁啊又可以比較佢比較近嘅，咁亦都可以睇得比較清楚嘅。咁所以咧，點解又可以又咁啱？因為個諾貝爾獎又頒咗個俾黑洞，咁所以食住呢個勢咧，就一連氣咁就走入我哋個視野範圍嗰度咯。 嗱，我哋而家發覺咧，嗰個攝影技術相當之高超啊，真係睇得好，相對就比以前清楚好多喎。 其實咁嘅，我諗淨係睇得清楚嘅結果就令到咧，我哋好多時候眼界唔係淨係限喺我哋既有嘅太陽系同銀河系嘅知識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我哋舊年咧，又係好刻意講個天文學咧，我哋能夠睇到探索到我哋成個本星系群啊，即係話我哋周圍嘅嗰堆銀河，我哋都好清楚睇到佢哋成個運動係點嘅樣。咁甚至乎，我記得兩三個禮拜前，我哋甚至乎睇到我哋呢一個銀河同隔離一個最近嘅大銀河叫 M31 仙女座漩渦銀河咧，中間嘅嗰個相互作用，但係中間大家外邊嗰個周延嘅勢力範圍個相互作用，我哋都睇得到。咁另外就因為我哋能夠睇到咁清楚嘅嘢，緣故就係而家我哋連睇黑洞中間又冇嘢圍住去轉，我哋睇得到佢係咪喺度吞緊嘢，我亦都睇得到。而且唔係淨係喺一個黑洞睇到咁嘅現象，我睇另外一個黑洞吞其他星，我哋都睇得到。咁就即係係完完全全係一個我哋嗰、那個觀察個靈敏度咧，已經係有大規模提升而去睇到個現象。其實甚至乎呢一次稍後時間，我可以仲提咗一個咧，就係話我哋提升嗰個觀察靈敏度之後咧，最近亦都睇到有其他新發現添。 咁如果我哋睇到之後，對我哋嗰個認識黑洞有啲乜嘢嘅幫助？ 咁首先最直接簡單嘅結果就係我哋知道黑洞呢樣嘢真係唔係亂噏啦，真實存在啦。咁同埋就睇到佢嗰個吞噬嘅過程入面咧，我哋就即係其實成個動力學啊，佢個大約個形狀啊、分布係點、中間發生咩事啊、啲即係吸入去嘅嘢有幾多冇吸到、有幾多吸唔到、有幾多點樣彈翻出嚟，我哋成個圖像可以清楚好多。以前我哋就係好粗疏睇到佢吸入去嘅時候有種 X 光信號發咗出嚟，但係而家似乎睇到佢吸入去嘅時候啲嘢點樣被拉長，嗰條叫做 spaghettiization，即係spaghettiization 嗰種嗰個 異粉化 點樣將嗰個星外邊被吸入者嗰、那個物質被拉長一條嗰樣嗰種咁嘅結構，我哋都睇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對於成個黑洞外在嗰個形狀啊，同埋佢一路去吸緊嘢時候嗰種形態，外邊嗰周圍啲引力同物質嘅分布咧，我哋就可以進一步驗證清楚我哋以往對於黑洞模型嗰種咁嘅認識咯。 因為以往嘅對黑洞嘅模型，即係純粹係從推理嘅啫，即係話。 我哋基本上當佢一個點嘅啫，其實一個點點樣噴嘢出嚟嘅啫。但係佢入邊個仔細形狀係點，我哋唔知嘅。咁而家我哋有辦法去睇到嘅，即係更加仔細 嘅。嚇，經過一啲嘅實證嘅證據，再做一啲推敲啦。咁咧就如果我哋咁理解法，我哋覺得係咪呢未來呢幾年都會繼續見到好多黑洞吞噬嗰個星體嘅一啲 絕對係啦，即係嚇，咁都即係嚟緊你睇到就我哋睇到黑洞點樣食嘢就唔係咩新聞嚟㗎啦，日日都發生嘅，即係要講得老土啲。 因為我哋個宇宙入面太多黑洞啦，係嘛？ 咁不過爭在就係話佢嗰個吞噬嘅過程入面，我哋睇唔睇到啲更加得意嘅嘢？因為其中有個好難解嘅謎就係話咧，即係會唔會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面就係話？佢可能原來係食兩啖，攣一啖出嚟嘅咧，即係有啲佢的而且確繼續去被嗰個黑洞吸咗落去，就越嚟越大。但係會唔會有啲機制都係原來佢有一啲唔知點樣嘅過程，原來係將佢喺兩極嗰度彈翻出嚟，咁其實如果知道呢樣咁嘅嘢咧，其實我覺得好重要，因為咧其實我哋過往提出過好多嘅模型咧，佢理解黑洞點樣吞噬啲嘢，同埋我哋希望能夠揾到一啲咧黑洞損失物質嘅一啲機制，即係如果我哋揾得到嘅時候，我哋甚至乎對於了解，甚至乎可能嗰個叫 Hawking radiation 啊、霍金輻射咧，我哋會有多一重嘅認識啊。咁即係 喺呢度就我哋好期待可以揾到進一步嘅資訊係點嘅樣啦。我哋而家大約知道就係話咧，一個黑洞就唔係一點嘅，通常係一個碟嘅形狀嘅。呢、這個碟嘅形狀嘅啲嘢喺外圍個碟嗰度吸落去嘅，但係個碟嘅上下唔係空溜溜嘅，係喺南北極兩端咧係有個好強烈嘅噴流，我哋甚至乎亦都睇得到嘅。咁我哋好希望能夠將佢外面所有唔同輻射啊嗰種強度嘅分布好準確地攞到出嚟咧，就變咗令到我哋理解到成個叫做黑洞嘅叫 magneto hydrodynamics 啊，嗰個叫做點譯啊 magneto 就即係同磁有關啦、啊，同埋同佢嗰個本身嘅嗰個流體本身嘅動力學， 磁的流體力學。 系啦，咁去了解晒出嚟咧，就令驗證咗我哋好多對於黑洞嗰個模型嘅認識。咁大家可能都仲記得嘅 Roger Penrose 其中一個重要嘅貢獻就係佢點樣去驗證一個唔係圓形嘅一個黑洞，其實可能係一個橢圓形或甚至乎一個碟形狀嘅黑洞係點樣可以都符合到呢個廣義相對論，能夠塌縮到成黑洞呢。咁我哋亦都相信其實好多黑洞基本上就唔係一個圓形黑洞嚟嘅，唔係球形嘅，係一個碟形嘅。咁即係而家我哋能唔能夠真係由一個實驗，即係實際嘅觀察度睇到呢樣嘢，能夠驗證我哋嘅呢啲黑洞模型咧？即係令到呢個黑洞科學咧，真係變成一個越嚟越實證嘅問題啦。唔係以前就係講佢存在唔存在，直接存在、直接驗證定間接驗證。而家我哋講緊直接觀察，甚至乎直接觀察佢嘅結構，甚至最後就係甚至觀察佢結構入面嘅成分，咁就一步步咁樣走落去，即係希望我哋能夠可以越睇越清楚啦。 咁啊，如果簡單嚟講，我哋即係遲啲會唔會對黑洞可以分類 啊？我諗可以嘅，甚至乎即係到我哋了解多啲，佢轉得勁啲唔勁啲啊？佢周圍有冇其他嘢圍住啊？佢大同小，即係我諗可以做一啲比較仔細嘅分類，就因應佢哋個動力學嗰個唔同嘅話咧，可以做一啲嘅分類嘅。咁、你話具體係點？我自己就唔清楚啦。即係呢個就真係好靠大家做天體物理學研究嘅人咧，去繼續探索落去。 咁你頭先提到咧，就係除咗黑洞之外，而家我哋喺銀河系仲見到其他啲嘅即係有趣嘅現象，究竟係咩嚟咧？ 咁直接同我哋呢一個觀察越嚟越靈敏直接有關嘅。大家有冇想像呢？唔好話去到銀河咁遠先，喺我哋嗰個嘅太陽系，基本上八大行星呢都大約喺嗰隻碟嗰個位嗰度圍繞住太陽轉㗎嘛。你好少可見到零舍有另外粒嘢好 exotic 係會用一個斜面咁樣。咁冥王星咁其實就係一樣咁嘅嘢啦，係咪？即係冥王星個旋轉面同我哋傳統其他星體個旋轉面係唔同嘅。佢會係另外一個斜嘅橢圓形咁樣插咗落嚟。另外哈雷彗星又係咁噶啦，嚇。咁而家好得意啊，其中有個理論而家提出緊啊，就係話咧，好似我哋去觀察嘅數據咧，發現到一個好初步嘅統計數據支持咧，就係話咧，我哋呢個太陽系咧，除咗有一個咧係跟翻自己八大行星，其實亦都跟翻嗰個太陽自己嗰個角動量嘅方向，一個主流嘅旋轉嘅一個面啦。OK， 一個圓碟啦，有一個咁嘅範圍之外咧，其實仲存在另外一個嘅碟嘅。嗰個碟咧係有咩唔同咧？咁呢個又要知道就係話咧，我哋呢一個太陽系咧，我哋圍繞住太陽旋轉嗰個嘅面咧，其實咧就同我哋個太陽系圍繞住銀河系中心嗰個面咧，唔係同一個面嚟嘅。這個概念不難理解的，因為就算我們月亮圍繞著地球轉的面和我們地球圍繞著太陽的面都是差了五度的、所以為什麼有時看到日食有時看不到日食就是這解的，為什麼有時有月食有時沒有月食，如果大家在同一個面就個個月都有月食的，個個月都有日食的，但是之所以不是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月亮繞住地球轉的面和我哋地球繞住太陽轉的面不是完全完美地同一個面，而同樣我哋太陽係即係我哋地球圍繞住太陽嗰個面，同我哋個太陽圍繞住銀河中心嘅面咧，都唔係同一個面，而且相差嗰個角度更加極端，係講緊差60度嘅添。咁於是乎咧，其實就有天文學家其實就有一個初步證據想就提出就話咧，其實我哋發現到咧有另外一堆嘅物質咧係圍繞緊我哋個太陽去轉，但係佢哋個面咧係跟隨咗呢個太陽圍繞住銀河系中心嗰個面，即係話有另外一個同我哋相隔係60度成咗60度夾角嘅另外一個旋轉面係存在喺我哋太陽系系統嗰度嘅。 係啦，咁而家就未有即係有初步嘅數據支持，但我哋需要累積更加多嘅數據。咁但係如果係話咧，都幾得意嘅，就係因為咧，似乎一啲好遠嘅星體咧，佢更加受住一個銀河係大圍嗰個嘅旋轉去影響，受住銀河係嗰、那個引力嘅系統去影響嚟去帶動佢哋旋轉嗰個方向。咁未完喎、哦。咁即係因為我哋如果要驗證話，我哋就需要睇到更加多嘅星體啦。咁我哋然後我哋嘗試再跳出遠少少。我哋銀河系咧都係一隻碟嚟嘅，嚇，因為我哋睇到有個銀河嘅位置中間有一條有一個帶狀嘅物體特別多星，咁所以我哋知道我哋銀河都係一個碟嚟嘅。咁我哋同樣可以問啦，脱離呢個銀河嘅旋轉盤以外嘅範圍，會唔會都有嘢兜住銀河喺中心轉咧？ 嗯， 我哋發覺係有嘅，而且唔係零散嘅。甚至乎我哋發現即係經過我哋天文統計觀察咧，係發現有一個係有另外一條大狀嘅嘢咧，係睇得到佢一樣係圍繞住銀河中心轉，但係佢唔係喺我哋銀河中心嗰個面嗰度，而且要揾呢個咧，嗰個證據仲強過太陽系，即係頭先我講太陽系嘅例子添，因為好多時咧嗰啲嘢係發光嘅星嚟嘅，佢本身發光我哋可以直接度到嘅。咁其實就我哋最新嘅有個發現亦都係啦，我哋睇到就係話咧，我哋自己銀河系同我哋周圍嘅其中幾個小銀河，即係譬如係叫大麥哲倫星雲。同埋一個叫做人馬座嗰啲咁嘅星雲，佢哋係一啲比我哋質量少一啲嘅銀河仔。原來我哋係不停地係同佢哋係可以叫做相撞緊，同埋中間佢有啲物質咧係帶住佢喺度糾纏添。 嗯， 啊，咁我哋揾到而家嗰條帶狀嘅嘢，佢係圍繞緊我哋個銀河去轉啊添。咁即係如果台長你睇翻我 share 俾你個 link 咧，嗰個想像嘅圖咧。就你可以睇到，即係嗰個形狀就係一個銀河打洞洞喺度嗰個碟，但係咧佢周圍有啲咧好似絲帶咁嘅嘢咧，去好似跳緊舞咧，氹氹跨圍繞住去轉，而呢個帶狀嘅嘢咧，好多時就係去撕裂緊其他一啲周圍小銀河嘅一個嘅結果，即係其實亦都好印證咗我哋一個睇法，就係咧，我哋同會唔會係已經曾幾何時同其他嘢相撞緊咧？其實是發生緊嘅，更加重要就係話咧，嚟緊我哋呢啲天文學家希望透過去觀察呢啲咁嘅帶狀物體嘅運動咧，去了解翻我哋銀河周圍嘅物質分布，從而去解構翻嗰個暗物質之謎。 係，咁嗱，嗰個碟形呢個現象咧，係咪一個引力嘅現象嚟嘅？ 是的，而且就是中間有些在旋轉的結果，令到大部分的物質就集中在個碟的範圍那裡、但是個碟的上下會不會其實沒有物質呢？我們相信不是的、我們現在想它可能都是有些暗物質在這裡都不奇，但我們最慘話明暗物質我們是看不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如果有其他的東西在周圍那裡走過，會不會受到這堆東西影響呢？就很重要了，就是如果我們能夠看到其他的小銀河和我們糾纏的時候，那堆物質怎樣在我們的碟以外周圍的範圍受住我們銀河系引力的影响，我们能够追踪到它们的运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报告我们这个银河是正确的物质分布。 但 现在就 但是那个你先说吧，你先说吧。 现在就是因为呢那个灵敏度还未够，我们能够确认到那堆物质的存在，但我们未能够确认到那堆物质的实际运动。如果我们能够灵敏到看到那堆物质运动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可以追踪到那个银河整个银河的物质分布。 咁乜嘢因素決定咗佢嗰個碟嘅角度嘅？ 嗱咁講啦，睇兩隻碟點樣炒埋一碟嘅啫，係啦，即係兩隻碟本身如果係同好似兩隻荷包蛋打橫撞埋一齊咁，最後佢咪同一隻碟嗰度咯。咁、如果你發覺係一隻荷包蛋，另外一隻荷包蛋本身係用一個角度炒埋一碟打橫咁撞埋一齊，咁你發覺就出咗我哋而家張圖嗰對嗰類咁樣嘅嘢噶啦。係啦， 但我問個問題就係頭先你提到嗰、那個應該係冥王星係咪？ 啊！ 佢點解嗰個公轉嗰個角度點解同我哋其他行星唔同咧？ 咁呢個就有時好多即係點講好啊？好可以好多由意外造成嘅原因，因為主流嘅物質應該都係圍繞翻同一個面度轉，佢歪咗佢可能係因為佢俾嘢撞開咯，可能會係其中之一個原因。咁另外就係可能佢只不過係純粹由一個外圍度俘虜落嚟嘅物質咯，即係後期啲比較先加入嘅嘢咯。咁於是乎佢就唔需要跟住原先大隊嚟運動咯。 即係換言之，佢嗰個呢個公轉嘅角度咧，就係取決於佢幾時加入呢、這個即係銀河系入邊，同埋佢本身個物質係點樣嘅。 係啦，同埋佢有冇俾人喐過咯？ 我哋呢次有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